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苦恨呐，尘缘里呼， 山， Thank you.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·斩娥》。 大清书。